现在起，持卡人用 ATM 办理信用卡取现的限额将由每卡每日累计2000元提高至10000元。航班正常管理规定近日实施，发生机上延误后，承运人应当每30分钟向旅客通告延误原因、预计延误时间等航班动态信息。机上延误超过2小时的，应当为机上旅客提供饮用水和食品。丁酉年生肖邮票将于2017年1月5号正式发行。生肖邮票因为饱含年味文化和巨大的升值潜力，一直备受集邮爱好者的推崇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。带着往昔的味道，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969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败，静静的等待是否能有人采摘，我就像那花一样在等它到来，拍拍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，摇摇摆摆的花也需要你的抚慰，别让它在等待中老去枯萎。我想问问他知道吗我的心怀，在不安中试探徘徊，我要为你改变多少才能让你留下来，我在希望中焦急等待你就没有看出来，摇摇摆摆的花呀它也需要你的抚慰，别让它在等待中老去枯萎。 没有惊世的容颜，没有极为出色的声线，没有铺天盖地的人气， 可是她是个明星，却也是一个相夫教子的好女人。她有邓丽君的号召力，却只将名声保留在了台湾本土。听她唱歌，会不由自主地觉得有故事，想听下去。惊世骇俗的来，悄悄地逝去，她就是凤飞飞，一个唱了半个世纪的女人，犹如台湾本土上半个世纪的旧日时光。这里是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凤飞飞4年前的1月3号因肺癌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一起来听凤飞飞《潇洒地走》。

果痴痴的等，某日终于可等到，一生中最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听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，老板说，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。 经典九六九，这里是老板说，我是杨丽。生活当中，你有没有遇到一个问题，就是每一天都在吃饭，但是每一天却不知道该吃些什么？爱大厨的老板、创始人薛娇先生曾经也有这样的困惑，所以他经过自己的思考以后，诞生了如今的爱大厨，为很多人解决了不知道吃什么的烦恼。 以前吃饭呢，总不知道去哪儿吃，然后呢，也自己也不会做，然后做起来也比较麻烦，比较费时间，所以觉得自己请一个厨师到家去做会比较方便一些。 在爱大厨的 APP 里，你可以发现厨师的职称、厨师的职位以及厨师的菜系都有明确的区分，让你跟自己的三五好友一起相聚时，可以很轻松地选择一位自己喜欢的厨师来帮你解决掉吃什么的问题。 我们是那个158起的一个服务费啊，然后请一个厨师到家，然后可以给你做六个菜之内的菜，然后还有一些不同价位的一些套餐啊，包括一些年夜饭啊、夏日烧烤等一些套餐。然后我们的厨师都是经过我们层层的一个筛选，来自不同的酒店啊、餐厅啊、会所这样的厨师，他们都有自己的那个厨师证啊、健康证啊什么的，他们本身都是兼职的啊，所以他本身现在就在某一个餐厅酒店去工作，然后在我们这儿兼职来做我们的爱大厨厨师。厨师去买菜呢，这个环节也比较简单，就是假如说我是客户，可以让厨师去周边的超市或者说菜市场去买，因为去超市买的会比较放心一些。然后呢，那个超市会打小票，比如说20块钱的菜，那直接会就你就能可以看得到了，然后就凭这20块钱去报就可以了啊。然后去菜市场，菜市场它也会比较放心，因为都是自己家周边的，都会比较熟。158只是一个服务费，然后呢，它不包含菜钱，然后其他的套餐的级别基本上都是包含菜的。就是爱大厨上面有很多厨师，他有川菜的厨师、粤菜的厨师、北京菜，什么菜系都有，对，可以任意去挑选。 如今社会发展越来越快，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围绕在身边，好像在生活中，在吃饭的问题上，除了点外卖自己做和出去下馆子之外，爱大厨的这种方式成为了第四种新兴的模式。 我们在北京是成立2年多的时间，然后已经覆盖了就是北上广深四个城市一线城市啊，已经让很多很多的用户然后都使用我们的应用，然后叫厨师到家。爱大厨有爱有大厨，希望更多的用户可以尝试我们的应用，然后可以一起在家聚会。 经典九六九，老板说，我是杨丽。 期待。